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袅袅梦一泪匆匆。 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的优美 舒缓 舒缓、嗯、来自王菲温柔的手。挑到这首歌呢，是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嗯，招演员了、嗯、 哎，招演员为什么严肃呢？ 对呀、啊、招的是四娘和貂蝉。 哎，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对 如果我们仙童客栈开拍的话、 嗯、 你觉得你适合演什么呢？ 对呀、啊、你是喜欢演貂蝉还是四娘呢？ 哎， 还是路人甲路人乙等等等等。 我们今天有一听众说啊， 嗯， 他说他适合演那个地毯。 嗯，就往那一待 啊，往那一趴就没什么事儿了 啊，能上个镜还。 嗯， 哎，这想法挺好的。那我演个桌子行不行啊？ 那你这桌，你这不平啊，往上放个杯子都洒了，水都洒了。 那放个地毯不是被踩了吗？ 嗯 嗯 嗯，也是哈。 对吧？ 好了，那既然不行不行，我们今天得严肃点哈。你这个、 嗯、 招，既然咱们要招四娘和这个貂蝉的话，那我们就得给大家说说四娘和貂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先来和大家说哈， 嗯，貂娘是个什么人， 貂蝉是个什么样的人。顾名思义，他是一个又貂又难缠的人。 但是现在这个貂蝉演变了很多的这个貂和蝉这两个字。 嗯，比如 馋嘴的馋是吧， 嗯， 穿貂的貂， 嗯 嗯，还有这个貂妹。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4度，南风1到2级，空气质量指数115，轻度污染，提醒您做好出行计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lemont 途昂，该车提供 V6 2.5T、 TSL2.0T 高功率版和 TSL2.0T 低碳版三种动力，9款车型。途昂车长超5米，轴距近3米，拥有黄金第三排，行李箱最大2415升，四芒神智能全时四驱 DCC 自适应动态悬架，8种驾驶模式，12.3英寸全数字液晶仪表，提供3种不同界面，科技感十足。途昂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如今凯威弗雷上汽大众途昂展车现已到店，承蒙莅临展厅品鉴，途昂预订专席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弗雷。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童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喊就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就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你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 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那很难求叫做承诺，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诉说，按耐不住叫做脆弱，呐喊喊就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更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你喜欢的很多很多， 神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这时间感谢您的留守收听，这里是仙特客栈，仙特客栈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都脑洞大开了， 对， 这个你 积极起来了， 哎，积极起来了哈，纷纷都要演什么呀？你知道到现在为止投票率最高的，大家都说要演什么吗？ 演什么？ 演吃饭的那个。 时刻 演时刻、我不吱声，我就在那低头吃吃吃吃吃吃， 嗯，这挺好啊，能上镜还有吃的， 嗯， 不用说话， 嗯， 这个也不用提前什么这个对稿啊，讲台词啊，什么都不用。 大掌柜啊， 我想去干这活。 你怎么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了解你呗。 好吧好吧，那既然你这么了解我，要不你去演四娘好不好啊？ 嗯，也行啊，你演貂蝉呗。 不，那个我去演吃的那个。 你演食客。 对，我演食客。 其实四娘这角色也蛮好的呀。 嗯，因为有人说了也适合貂蝉。 嗯， 一看就是又刁又难缠的。 貂蝉声音多甜呀。 嗯，但就是有人说适合演你嘛，所以你看，就让这个报名演你的来演你， 好嘞， 你来演四娘，四娘我去演吃的那个。 哎呀，不能这么讲，得跟听众讲了，这个四娘也是个好角色嘛，毕竟是个小掌柜。对吧， 反正就是天天饿着肚子的那个。饿着肚子给你们推荐美食的那个。你看这个我们听众哈都特别的热心，这位叫坤说了哈，说这个不仅他能演吃的那个，他还说了他家还能出个小吃货当客人。哈哈哈，如果有番茄味的自主火锅，我家小吃货肯定乖乖的。 哎呀， 得为了让演员乖，咱们还得再出火锅是吧。好啦，那这个我们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的热情参与哈。当然这个咱们说点认真的，你觉得你适合演什么呀？这个适合演地毯的啊，适合演桌子的，适合演吃的，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你觉得如果让你演戏，你给你自己量身定做一个角色的话，会定做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对， 那比如说如果让我给我自己定一个角色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善解人意，温柔体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啊，停、你适合演一个这种风情万种，然后身体丰满，大脑不太聪明，能吃能喝的一个掌柜的。 那佟湘玉呗。 差不多管几个人，然后 战堂 大小是个官是吧。 战堂效果效果，我和你说是这个调的吗？ 我的神呐，我的神， 我的个神呐。 对，我的个神呐。 哎，我的个神啊。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哈。当然了，四娘适合就是反正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很多优点，你美若天仙，你这个怎么着的，你就可以来演四娘。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又刁又难缠，你这个这个反正就是 漂亮呀， 事儿的，完了怎么伺候都伺候不了的，你就适合来演貂蝉。哎，这总结而言就这一句话哈。当然了，咱们来演，你说这是好歹大小这是吧，这是也是给咱俩干活。 对， 那不能让人家空手来空手走。 送礼物。 哎，送什么呀？ 仙桃 C 好吃吗？ 好吃。 多好吃？ 桃好，加工好，桃罐也好。这个没有防腐剂的，对吧？绿色食品。好吃。 貂蝉已经词穷了哈。好的，那这个也是咱们仙特客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要任务，就是给我俩找个演员。 对，找个替身。 哎，对，你不能说替身，替身是不露脸的那种。咱们这个就是演员，因为仙特客栈要拍电影了。 对， 哎，拍视频了，所以仙特客栈也需要一个露脸的四娘和露脸的貂蝉。哎，咱俩是不露脸的。你看这个三弟说了，三弟刚开始就报名说要演貂蝉。当我形容貂蝉几个词儿，比如说什么又刁又难缠，难伺候啊等等， 不演我了。 哎，不，三弟说，他说量身定做那就是貂蝉了，哈哈哈，我属于本色出演。 是吗？ 姑娘，你这么黑你自己好吗？ 姑娘，打电话报名吧。 你看貂蝉他自己他都不承认。他从来他不承认，虽然他 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貂蝉一直都是这种美若天仙是吧、 嗯、 人见人爱的赛貂蝉。 嗯 嗯 嗯， 声音甜美。 嗯， 打电话报名吧姑娘，电话是多少呀？ 1391011333。 哎，没错， 我真不想跟你搭腔了冲着你上面的一句话。哎，貂蝉，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对呀。 啊，你我送你个生日礼物好吗？ 嗯， 你快问我送你什么。 你送我什么呀？ 我送你面镜子好不好？ 好啊。 哎，行，就这么定了啊。就以后闲没事多在家照一照哈。 哎，越照越美。哎、 嗯，还有人说要演《仙剑客栈》男扮思娘。这事儿啊， 你可以演个那个财务会计，这个吕秀才一个。 不不不，这个男扮思娘那个嗯。你可以考虑 温大掌柜。 要不这样吧、嗯、你演那个思娘的小厮吧。好了、啊、开个玩笑哈、嗯、那这时间我们还是先来听好歌哈，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抱一抱。 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啰嗦，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陪你喝不醉。我又不是真的不对，我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我的爱哪里找？我的话重不重要？我只要你过来抱一抱、啊、我想过就像个配角，我甚至没有做到对不起那天条。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学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我也不是真的不对，我也不是没有机会，我很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我的心？你要不要？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懂多好。我的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清明三天哪里去？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捏面人、吹糖人、写龙凤字，边玩面看车，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了。 非常优美的，当然也是充满了粉红色气泡泡的一首歌哈。 嗯， 马上仙童客栈，咱们继续为大家来招。嗯，哎呦，声音有点大哈，继续为大家来招演员。 嗯， 哎，那咱们今天招的是什么演员呢？ 只招四娘和貂蝉 啊？不，也招别的。 对对对， 哎，咱们以四娘 主要招四娘和貂蝉。 对，嗯，那所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哈，貂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都说了，属于本色出演，这位叫 Sandy 哈。那 Sandy， 既然你觉得你演貂蝉是本色出演的话哈，那赶紧麻利儿的给这个大掌柜打电话，大掌柜电话是1391011-3033。哎，打电话可以去试镜一下，到咱们仙童客栈的基地去看一看，聊一聊。 嗯， 哎呀，貂蝉啊，我掐指一算呢， 嗯， 可能咱们的听众里面呀， 嗯， 不太好找你这样的。 这不有一个了吗？ 哎，就是剩下的可能就不太好找了。 嗯，所以这个姑娘赶紧去报名吧。 哎，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啥吗？ 嗯， 要像你这么又刁又难缠的不太多见了，所以啊，为了完成任务， 嗯， 我决定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貂蝉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什么样的人呀？好人呀。 有多 好呀？毛福利呀。 哎，有多好呀？ 嗯，长得漂亮， 嗯， 不刁也不难缠， 嗯， 事儿还少， 嗯， 就知道干活， 嗯， 特别听话。 嗯 嗯，没了。 醒醒。 嗯， 行行，这个基本上我跟大家爆一个料哈，嗯，每次和貂蝉一起出去试吃好吃的时候， 嗯， 貂蝉基本上都要跟人家解释一下，啊，我事儿多，比如说老板一看，哎，这姑娘怎么不吃羊肉啊？我们这怎么着不好吃啊？还在那皱皱个眉头，这。耷拉了个脸，这给谁看呢？哎，貂蝉就赶紧解释一下，那个，我事儿多，我不吃羊肉， 嗯， 事儿多，那个我可能平时就抵着一口，我就不吃了。 嗯， 然后这个我事儿多这三个字，基本上就是貂蝉的口头禅了。 貂蝉事儿不多， 貂蝉 是挑食 啊，不仅挑食，然后这个貂蝉基本上在办公室啊。十句话里面有八句，哎呀，烦死了！ 哎呀，这是有让我烦心的事儿了。 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你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 比如没吃饱 啊， 没睡醒 啊， 嗯，然后那个工作不顺利， 嗯， 然后我想出去玩， 嗯， 下雨了，阴天，多不开心呀！ 那你事儿多不多呀？ 不多呀。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五折，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86。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订车更享万元好礼，详询0106173777。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本月末东方日产厂家金库抢购会，价格您说了算，分期零利息、二手置换享补贴等多种方式，详情致电东方日产涿州专营店0312366-9210。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房山网消息，3月23号，房山区举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推进会，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进行了读解。根据测算，房山区每年将投入6000余万元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规定范围内在编在岗的中小学教师，均在此次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的范围之内。其中，最高岗位生活补助达3200元。按照规定，2017年4月7号前将补助款拨付至各单位。北京晚报消息， 记者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称，为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自今年4月1号起，取消或停征41项中共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 50%。 根据关于清理规范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有关政策的通知，取消或停征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共35项，包括房屋转让手续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费等。取消或停征的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共6项，包括预防性体检费、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鲜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你没有收到四娘给你发送的中奖信息的那个那条推送的话，对，一定记得要再单独找四娘哈，要这个回复一下，告诉我你没有收到信息，然后我会再给你发一遍。前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公众账号的 bug 的原因吧，我们很多听众反映哈，说明明我已经发送推送信息了，但是大家都没 有 知道，这种情况哈，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反馈，收到之后呢可以发一个收到，哎，告诉我知道了。那么第一位三弟恭喜你仙桃 C， 那可以获得了哈。当然还有第二名，我们来送给哪一位呢？送给演地毯的好不好？好，鸡妈头上有犄角，说要来演地毯的那个，好，送给你。同时呢，我们再送出一名，送给这一位 要演男版四娘的那个呢？ 也可以，也可以哈，男版四娘 Soft 也送给你。当然这个四娘其实本身还是非常有 魅力 的，这个女人要演男版有点难哈。好了，那我们再送出一位送给这个坤吧，好不好？坤说了说要演这个吃的那个， 反 正不仅要演吃的那个，他家还能出一个小吃货 啊，多欢迎，都可以来报名。 哎，那这样我这个不是送给你的哈，这个仙桃是 C 是送给你们家小吃货的， 送给小宝宝的。 哎，好，那恭喜我们今天的这几位中奖听众。同时呢，如果您喜欢这个演其他的角色，或者你觉得有更多的想要本色出演的东西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找大掌柜报名。咱们贤德客栈哈，马上就要开机啦，开机大吉！大掌柜的电话再重复一下：1391011-3033。 哎， 真好记啊， 太好记了。 好了，那今天的贤德客栈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拜拜， 拜拜。 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18:00， 房天下 房天下特